你快说。 我的上帝， 怎么 他没有掉？要是真的掉了呢？ 什么？ 他是没有掉。 去把它拿来。 行啊，亲爱的，可是现在我不去，你这是想要赖掉我的请求。我请求你叫高斯要复职吧。 去把手绢拿来。 算了，比他好的人你是找不到的。 手绢 还是谈谈高斯要的事吧。 手绢， 他是一个永远以你的幸福为幸福的人，他跟你一同共过患难。 守着， 真的，你不应该这样。 走开。 奥塞洛已经被压过挑起的妒忌之火燃烧得失去了理智，这时亚果又不失时机地对奥塞洛火上浇油。 这您怎么说呢？ 什么？ 就是说背着人接吻算贞洁吗？ 这是卑鄙。 干嘛判得这样严呢？人总是有罪的。我再给您打个比方，比如说我把手绢送给了妻子。 哦，我想永远忘记那件事。你一提起，这就好像一只预兆不祥的乌鸦在发着瘟疫的屋子上面盘旋飞翔。你说过我的手绢在他手里。 还有更糟的呢，比如说吧，我告诉过您，我听见他大胆地嘲笑您，到处吹嘘。 他说到我妻子了吗？ 当然说到了，不过他说过的话他会发誓否认的。 他说了什么？ 怎么说呢，我不知道他是否真干过那种事情。 说， 他说他跟他通过床。 通床 或者睡过，随您怎么说吧。 在压过的挑唆和妒忌心的驱使下，奥塞洛终于想对戴斯德蒙娜动杀机了，但总下不了决心。亚果促使奥塞洛做了最后的决断。 绝色的女人，美丽的女人，温柔的女人， 不，你应该忘掉这些。 让她死吧，我不过是说说罢了。她具有动人的歌声，她具有崇高的丰富而广博的智慧， 他坏就坏在这些。 哦，真是该死啊！他的性情是这么可爱， 太可爱了， 一点不错。但是多可惜啊！哦，亚哥，多可惜啊，亚哥！ 您还留恋他的丑恶，那就让他放荡。如果您不在乎，人家才不来管呢。 给我弄些毒药来，亚哥。今晚上我不想多费口舌，免得他的肉体和美貌夺去我的理智。就是今天晚上，亚哥。 您不必用毒药，在床上掐死他，就在那被他沾污了的床上。 好啊。非常好，大快人心的判决。 共和国派来了贵族洛特威克，可洛特威克见到的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奥塞洛。 统帅，见到你真高兴。 我也是。 人老和公爵都向你问好。 我敬吻他们给我的恩命。 我的兄弟，有什么消息吗？ 见到您很高兴，大人，我们欢迎您。 谢谢。卡斯奥怎么样？ 还活着。 他跟我们的统帅有点不和睦，你可以使他们和好。 你有把握吗？ 他不是跟你说他在看信？